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两人面前的房间很大，单是前面的客厅就有超过50平米的面积。大厅内所有的家具一律都是银色的，雕刻着精美的花纹，大红色的地毯上布满了浮凸的红玫瑰纹路。最令他们吃惊的是，在大厅中央用大片玫瑰花堆成的一个巨大红色桃心，整个桃心的面积有接近2平方米，那至少要上千朵玫瑰才能完成。上面挂着一张纤细的绸带，绸带上写着一行字：1001，你是我的唯一。除了这1001朵玫瑰之外，房间四处都摆着高雅的花瓶，里面都插着火红的玫瑰。浓郁的玫瑰花香遍布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之中，迷人的旖旎令人目眩神迷。 看来我是猜对了，难怪戴沐白要带女孩子来这里。小五，你要是不喜欢这味道的话，我让服务生把这些花撤走。 哥，真是笨，有女孩子不喜欢玫瑰花的吗？你这么不开窍，以后怎么找老婆啊？ 我才12岁，现在说这些太早了吧。 这房间布置的好美啊，我发现我已经有点喜欢上这里了。哥，以后我们经常来好不好？ 好什么好啊，我们是兄妹，来这种地方算什么。好了，赶路也累了，休息一会儿吧。 看着朝卧室走去的唐三，小五在他背后娇俏地吐了吐舌头，却还是跟了上去。来到卧室，两个人再次被震撼了一下。卧室内不出所料，只有一张床，但这张占据了整个房间几乎一半面积的大床却是桃心形的。淡红色的纱帘从房顶垂下，遮挡住桃心状大床上方的空间，给人一种如梦似幻般的美感。红玫瑰被褥、红玫瑰花纹的枕头，所有的一切都带着一层强烈的暧昧，令人血流加速。 我发现听你的来这里真是个错误，你在这里休息，我到外面沙发上去。 喂， 小五也不拦着唐三，欢呼一声，一个吐跃就扑到了充满弹性的桃心大床上，在上面雀跃的翻来覆去，说不出的兴奋。哇哦！看着他的样子，唐三脸上也不禁流露出一丝微笑。小女孩毕竟是小女孩嘛。随手带上卧室房门，走到外面的沙发盘膝坐下，唐三立刻开始运功调息。这几年来，虽然唐三过的都是单调的生活，但也给他养成了很好的习惯。不只是实力的提升，心智也变得更加沉稳。尽管他还只有12岁，但为人处事却已经有些成年人的风范。当然，落在小五口中的形容，那就是未老先衰了。纯净的玄天功内力在体内缓缓流淌，唐三脑海中开始回放自己与戴沐白一战中的细节，重复战斗画面，理清战斗中的得失，这是大师教导他作为一名战魂师必须要具备的素质。平日里他几乎都是和小五对练，这次换了一个对手，还是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对手。虽然交手的过程并不长，但还是对唐三的战斗经验有不少的好处。武魂千奇百怪，多与拥有各种武魂的魂师交手极为重要。记忆逐渐来到戴沐白使用白虎金刚变时的情景，唐三心中暗想， 白虎金刚变的攻击提升不知能到什么程度，但那防御提升后身上附加的金光应该是类似于护体罡气一般的存在。在自己的暗器之中有几种是专破罡气的， 不知道对他是否有用。 蓝银草并不是唐三最大的瓶颈，暗器才是。这几年来，随着内力的提升，他的暗器修为也大幅度增长。暗器百解中已经有不少种暗器他都能够使用了，但他对玄天宝录总纲中的教诲从不敢忘，不到危机关头绝对不会轻易使用而已。这是他的秘密，哪怕是小舞也只是一知半解。唐三这次的修炼持续了很长时间，中途也只是和小舞出去随便吃了一点晚饭。修炼时间长，一个是因为他的玄天功已经到了相当于魂力29级后期，快要进入30级的门槛了，所以他修炼得格外努力，以求尽快突破到30级，好去寻找自己的第三魂环。另外一个原因就和与戴沐白的交手密切相关了。戴沐白相当于提醒了唐三，再好的技巧也要有实力作为后盾。就像他们之间的战斗，在开始谁都没有用出武魂的时候，唐三凭借着控鹤擒龙的精妙和玄玉手的特性，令戴沐白吃了点小亏。但戴沐白使用武魂白虎附体之后，唐三的控鹤擒龙就很难起到作用了，这就是实力上的差距。在仔细分析判断过戴沐白的实力之后，唐三发现自己想要根本性的战胜他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提升魂力，让自己的魂力接近戴沐白，至少也要拥有第三个魂环技能才能与之抗衡。哪怕是暗器，有了更高一重玄天功的支持，威力也会大幅度增强。清晨，小五趁着唐三吃早饭的功夫，忍不住抱怨起来。 小三，哥，陪我出去玩玩，好不好？老在房间里，你不闷得慌吗？ 我和你可不一样，你天赋异禀，不怎么修炼，实力都能不断提升。我这是笨鸟先飞啊。你也看到了，戴沐白也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，他的实力如何？既然有一个这样实力的，说不定就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。这史莱克学院可是和咱们原来的诺丁学院不同，不会再是你的一言堂了。不尽量提升实力，以后我怎么兑现保护你的承诺呀？ 小五不满地撅起嘴，也不说话，就那么拉着唐三的手臂，大眼睛中充满着幽怨地盯着他，大有你不答应陪我出去，我就不松手的意思。唐三拿他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无奈地点了点头。 好吧，反正明天才去史莱克学院报名，待会儿我陪你出去转转，不过中午必须回来，下午可不能再打扰我修炼了啊。 好。 小五清脆的声音充满了快意，眼中的幽怨也像是变魔术一样一扫而空。他这演戏的技巧早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。玫瑰酒店的服务非常好，当唐三和小五出门的时候，正好看到服务生推来一车新鲜玫瑰，一问之下才知道这红色海洋房间中的红玫瑰竟然是每天更换的。唐三试探着问了一下房价，这才发现自己昨天答应那位王经理这几天免费是多么英明的决定。 野外自强队啊！ 小五，你想去哪里啊？ 随便转转吧，去哪里都行，只要不在房间里闷着就行。 两人缓步朝城内走去。索托城不愧是主城级别的城市，虽然还是上午，却已经尽显一片繁华的景象。城里的生活节奏明显要比闲适的诺丁城快得多，过往的行人大都是一副匆忙的样子，各种各样的店铺琳琅满目。唐三被小五拉着转了几家服装店之后，都已经有些头昏眼花的感觉了，幸好小五只看不买，这才没让两人的公共钱包瘪下去。 哎，小三，你看那里。 啊，又是什么服装店啊？大小姐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地方吃午饭，然后回去了？ 哎，你看啊，快看，那里好像和魂师有关。 唐三这才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 只见不远处有一家店铺，门面并不大，但店铺上悬挂的招牌却与众不同。招牌上刻画着一个圆形的标记，上面有几个特殊的符号。普通人或许不明白这些符号的含义，但唐三和小五却是知道的，因为那几个标记正和武魂殿的令牌一样，分别是一柄剑、一柄锤子和一条蓝电霸王龙。三个标记合在一起，与大师的那块武魂殿特许令牌是一样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一家店铺的招牌上。唐三带着小五朝店铺走去，店铺的门是开着的，里面看上去有些昏暗。两个人走进去，一股特殊的能量波动顿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这种能量波动和武魂殿里的很相似，但是要弱上一些。经过大师的教导，唐三知道这是有魂导器的缘故。魂导器中都是有魂力波动的，如果没有被人使用与自身魂力绑定的话，就会出现魂力外放的情况。魂导器大都不具有攻击作用，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辅助。尽管如此，魂导器也是极为少见的。所有传下来的魂导器可以说都是古董，因为他们的制作方法已经失传了。店铺内只有一个人，也不见柜台，三面墙上挂着一些物品，看上去都已经很旧了，一点也不像是值钱的样子。那唯一的一个人坐在一张木质的躺椅上，正闭着眼睛随着躺椅晃动。他看上去大约有50来岁的样子，虽然已经不年轻了，但身材却很壮硕。那张看上去还算结实的躺椅随着他晃动，在他的体重作用下发出嘎嘎的声音。这个人的脸长得很有特点，下巴有些向前突出，颧骨很宽，面部扁平，还有点鹰钩鼻。如果非要用一种东西来形容的话，那么只能说他的脸有点像鞋底子。虽然是闭着眼睛，但看起来却有几分奸猾的感觉。脸上戴着一副黑框水晶眼镜，镜框是那种死板的方形，怎么看都有种怪异的感觉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